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仑陈燕琪朱晴乐活玩家。 在路玩家呢，我们成日都提及到跳出 comfort zone， 尤其是在我同 Winnie 做嗰晚呢，即好多时候都系讲到话，当你人生踏入咩阶段啊，要跳出 comfort zone 啊，好唔容易，因为好多时候我哋生活喺自己一个安全嘅区域嘅时候啊，一切都好好喎，安于现状咁啊，慢慢就即可能都会有个唔错嘅发展啊。咁但系有时候有一啲位啊，你又可能想有啲嘅改变，但系承担嘅亦都系一啲嘅风险，愿唔愿跳出去呢？咁啊，其实喺爱情都系一样嘅，即系我哋谂翻喺读书嘅时候啦，第一次谈恋爱，嗱，认真，我谂男同埋女咧，那个跳出嘅 comfort zone 咧系有啲唔同嘅，因为嗱，我读书嘅时候咧，男仔就通常要系做主动嗰、那个，对于一个男仔嚟讲，如果要系跳出 comfort zone。咁通常就係讲话你有冇勇气去表白。咁亦都係有时候呢，即係对于男仔嚟讲啊，尤其是啱啱开始啊拍拖啊，头嗰一两次有鍾意嘅对象啊，咁以往你可能都未试过好主动去表白㗎嘛。咁通常对我哋嚟讲就话唔紧要啦，冇啊爱情冇女朋友都有一班兄弟有一班好朋友嘛，係咪先，即係成日听人讲㗎啦，老婆如衣服㗎咋嘛，係咪先，咁 係咪先 咁嗱，但头先我讲过啦，好多时候係你可能安于现状状咧，又唔系话特别有啲咩问题。的确，你身边可能有一班情同手足嘅兄弟，但系你又会谂，唔系，即系呢个女仔喺当下你有好强烈嘅感觉，你好希望可以同佢喺埋一齐，你甚至乎会谂啊，如果我唔鼓起勇气去讲呢一句嘅话，我第时我唔知我会唔会后悔。咁于是乎就去衡量啦，究竟你想同佢喺埋一齐嗰个嘅意愿同埋冲动，可唔可以令到你摆低你所谓嗰个嘅即係叫做客观嘅情况啊，或者一啲嘅冷静嘅睇法啊嘛。咁最后尾当然就係、当你发现唔係我真係好鍾意呢个女仔啦，于是乎你就会鼓起勇气，就係、踏出你嗰个一步呢，就係、跳离你嗰个 comfort zone， 去同佢讲，就係话我鍾意你，我哋可唔可以喺埋一齐。呢一个就係对于男仔嚟讲嗰个跳出 comfort zone 嗰一步嘛。咁但係调返转呢，女仔呢，我成日都觉得嗰、那个跳出 comfort zone 咧，就唔系一大步嘅，系慢慢逐啲逐啲咁样褪出去嘅。 有矜持噶嘛？你会即系唔系啲男人咁样，我中意你啊，不如一齐啊咁，即系唔会系咁样咯。要逐啲试下，究竟即系好似煮餸咁样啊？不如我试下做少少，睇佢有冇感觉啦。 但系你识煮餸嘅，你用 所以咪就系我从来都冇成功过咯，做乜嘢啫？ 我谂紧你用呢一个嚟做一个嘅比喻就。有啲奇怪啫， 所以我咪就要分享一个失败嘅经验俾大家听，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啲人咪话女追男嫁重纱嘅，咁我从来你知不嬲都系嚟追我噶嘛，咁我就好少一个追求人哋嘅经验嘅，咁我记得喺大专嘅时候咧。咁因为我哋学校有一个体育嘅学系，咁啲唔知乜啲学生呢全部都系好靓仔啊，又高高大大啊，又黑实实咁样呢，咁我就觉得哇，我已经好快就夹中咗其中一个啦。咁咁啱呢，佢同我呢系读同一间嘅中学嘅，咁我就觉得哇，呢啲仲唔系缘分又靓仔，咁就 整定嘅话。 梗系啦，我真系觉得天注定嘅缘分，呢铺仲唔系系喺我手中物咁样谂住喺走唔甩 咁有信心嘅，点解？ 系啦，咁我就谂住，哎呀，反正女仔追男仔一定即99%都应该成功啩咁样。 我点知你成功一个 percent？ 咁我 都睇边个嘅。 系啦，咁我就首先咧就喺个面书嗰度咧就即系主动认识佢做朋友啦。咁佢好快就接受我，咁我心谂啊呢一步仲唔系真系。即系注定系缘分嘅开始咁样，跟住之后咧，咁我就有一日喺图书馆见到佢，咁我就主动行过去同佢打招呼，我话你好啊，系啊，我咧就系边一个学系嘅，咁啊叫咩名？咁啊，我系咪知你叫阿龟啊？系咪啊？我可唔可以叫你做阿龟啊？咁样，冇所谓咯，是但啦，咁样，即系佢好冷淡嘅，咁我就觉得点样可以将你个冰山劈开咧？就咁啱嗰阵时咧，我就要去一个巴黎旅行，咁我就 当时仲未兴一啲免费嘅通讯软件，都仲要收 SMS 嗰啲收钱嗰啲咧。咁我就去到巴黎咧，我就 send 咗一个漫游嘅信息，话呢度嘅天空真系好靓啊！我整一份礼物俾你，咁希望翻嚟香港咧送俾你，你会好中意啦。咁佢就好快复我话：，诶，唔好破费啦，大家又唔系咁送，唔使送礼物噶啦。咁样讲，点知咧翻到香港嘅时候咧，我送俾佢嘅时候咧。佢 call 咗佢班兄弟喺侧边喺个墙角个转弯位度夹住我哋两个，咁我唔知噶。然之后佢兄弟咧就话：，喂，你系咪 Abby 啊？哎，阿龟等咗你好耐噶啦，你过啊，你过啊，佢等紧你送礼物俾佢啊。咁我即都已经觉得好奇怪，点解你咁大班人喺度睇嘅咧？咁我就拎咗一个嗰啲汽水樽俾佢一个樽，然之后话。阿龟啊，呢一个咧就系巴黎嘅空气啊，我特登将嗰度嘅空气咧送俾你噶，咁我觉得好浪漫呢件事系咪？大佬， 哇，我真系讲一讲，我生平收唔少礼物咧，我真系未试过收空气。 你知唔知道巴黎？ 哎，我就系话咯，点解我认识嘅朋友当中冇人好似 Abby 咁浪漫嘅咧？送空气俾你。 听日拎一张大布嘅空 气 翻嚟俾我。 我咧因为咁咯，下次咧可唔可以再浪漫啲咧？你吸完嗰啲氧气之后，吐翻啲二氧化碳出嚟，就储落个樽仔嗰度。呢一啱系我嘅二氧化碳。 都得喎，瞬间我就送俾你。 你得闲攞嚟索下啦。 唔系，你谂下送礼物要讲心意啊嘛。你下下送啲好物质嘅礼物，特别系一个男仔，咁你又唔知佢中意啲乜嘢。我觉得我呢份礼物真系无敌。 我又想问，调翻转头，如果你老公送二氧化碳俾你嘅话，你会好感动咧？喂，老婆。年年送首饰、送花、送钱俾你，厌啦！呢啲一啲都唔浪漫，我哋系讲心，唔系讲金嘅。呢度有啱二氧化碳，得闲谂起我嘅时候索一索。 唔紧要啦， 巴黎舒筋活络， 钻石都系用碳做噶，不如你就咁买钻石俾我啦，冇所谓噶。 不如咁啊，索性送碳俾你得唔得啊？如果系咁嘅话， 不如你用碳对冇一个钻石。 唔系，我最想知系你嗰个师兄个反应系点样样咧？ 喂，收到真系仲好讲喎。嗰阵时我以为佢班兄弟转角嗰啲睇。即系用眼睇啊，点知佢哋用电话拍低咗条片，跟住之后咧，直情将呢条片连埋嗰个师兄嗰个反应啊，摆咗上面书。嗰刻我先知道我系俾人玩嘅，因为咧嗰个师兄嗰个样咧就系嗰啲，哦哇，系咁贵重啊！即系我 feel 到佢言语之间就觉得唔搞错啊，大佬送空气，你唔好再 hea 啲一品。即系我觉得 系蛙虎啦， 系啦，蛙虎有少少咁嘅感觉啦。然之后话哇，多谢你咁贵重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下次去旅行我都送翻礼物俾你啦。咁然之后咁我就好开心啦。咁即系当时我仲系俾呢个爱情蒙蔽，一切都觉得哇呢铺佢仲唔即食眼，我咁中意份礼物，我咁有心思。原来嗰条片咧之后嘅后续就系咧影咗佢转个头就掉咗个樽到垃圾桶。 哇！然之后 佢就系啊，直情呢条片就摆咗喺面书嗰度。俾佢哋学系嘅朋友一齐睇啦，然之后咧，嗰个影片嘅描述咧，更加就系有一个傻女仔同阿龟表白，竟然咧最后就食柠檬，哈哈哈咁样。 喂，但系其实唔系，但系其实我真系想话咧，如果你今时今日你 post 一条咁嘅片咧，雪亮嘅观众睇完之后，应该大家都系撑你嘅，因为正常咧，我唔觉得呢一个举动系一啲咩好威啊、好型嘅举动啊，即系我谂本身拍嗰条片嘅人就系想话俾睇嘅。人知就系、哇，几有魅力，有一个无知嘅少女想同自己表白啊，咁但系你真系细心去睇，如果有人有一啲咁嘅举动嘅话，用雪亮眼睛去睇就系、话，喂，佢唔中意人都算啦，你使唔使用一啲咁嘅方法去伤害人哋，甚至乎仲要记录低，即系呢啲叫咩？伤口上面撒盐啊嘛， 欺凌 系啊，唔系当时我真系鼓起咗200分嘅勇气同呢个男仔去表白，因为我从来冇试过同表白，但系嗰次之后， 嗰个系第一次啊嘛。 系，亦都系唯一嘅一次咯。所以之后我都去咗翻一个俾人追嘅角色算。 即系你送空气俾佢嘅时候，系纯系表埋白。 系啊，即系我同佢讲话啊，呢个 会喺埋一齐咁样样。 乜其实我又冇亲口讲嘅，但系我喺嗰份礼物嗰度贴住话，如果你中意嘅话，都希望你可以俾一个回复我，睇下我哋有冇机会发展下啦咁样。 我以为你会即系又打啲比喻就系咩啊？你好俾我嘅氧气，没有你我活不了嗰啲咧。 我以为我就唔出嚟。 我以为系呢一啲啊嘛， 梗冇啦， 即系再唔系掉多几个嗰啲就，咦我唔见咗嘢，你唔见咗咩啊？我唔见咗个心啊，系咪喺你嗰度啊？即系呢一啲， 但系真系好 hurt 啊 ，hurt 啊！咁所以之后 我之后都冇再表白啦，阴影嚟嘅呢个系。 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听完头先 Abby 嘅故仔咧，亦都更加明白啦。对于女仔跳出嗰个 comfort zone 啊，踏出嗰一步系真系唔容易嘅。尤其是即系有一个男仔去 approach 你，就算你话啊呢、這个男仔本身你初见到佢，你对佢印象都好嘅，都有好感嘅，但系你话系唔系咁容易就即刻跳出嗰一步就要同佢喺埋一齐咧？我认识有女仔有嘅，但系真系唔多，好多时候都系咧碎步咁样样咧。慢慢俾啲時間啊，就算話好啦，有個所謂試用期咧，表面上好似大家喺埋一齊，實際上面都係觀察住噶嘛。我有啲時候我都唔係好明嘅，即係究竟嗰個所謂嘅試用期，即係有時候我聽我啲朋友講啊，話哇同嗰啲女仔喺埋一齊咧，佢話唔知一個月試用期啊，三個月試用期，即係翻工咁樣樣咧。我真係喺度諗，究竟嗰個試用期係唔係真係試用，即係定係掛名啊？實際上面都已經係一齊咗噶啦，即係只不過就係、是。叫做錯一錯你嘅啊鋭氣啊，俾個下馬威你睇，等你唔好得戚，你追到我先。即係嗰個係一個言語上面嘅一個嘅效果啊，定係實際上面你真喺度 test 緊㗎？ 我覺得試用期純粹都係收兵嘅一個藉口嚟嘅啫。 但你曾經有冇喺段關係入面加個試用期先？ 咁我又真係冇試過喎， 因為我有試過。 唔係，但我想問啊，即係如果你俾個試用期佢，咁你係咪真係可能啊？特登要俾一啲嘅 task 啊，一啲嘅任務佢啊，去完成。咁如果過唔到嘅話咧？即系话真系好低分，唔过50，我计完之后，我冇办法啦。Sorry， 你过唔到试用期，我哋和平分开啦。个谂法系咪真系咁先？ 因为我而家个老公咧，就系当年拍拖嘅时候，我就系 set 咗3个月嘅试用期，我系讲到明嘅。因为佢系未拍过拖，我系佢嘅第一个，咁所以我就要令到佢3个月之内做到一个做我男朋友嘅条件，包括系呵护备至啊、斟茶递水啊、嘘寒问暖啊、物质上面嘅贡献都要啦咁样。如果佢3个月之内做唔到，我觉得最基本嘅要求。咁我就会觉得呢个男仔未必系我一生嘅伴侣咯。 即系呢个你嗰时候真系计好晒条数噶啦。如果稍为唔达标嘅话，咁喺3个月嘅某一天，你就会同佢讲嗱，根据我哋嘅相处时间，我哋观察过嗱，分都有得你睇嘅，成张分子攞出嚟，跟住就同佢讲嗱，因为就系争过1分先至合格啊，唔好意思啊，咁所以就我哋唯有和平咁样就终止大家呢一个关系啦，咁样样噶。 我试过一次咧，就系我同佢讲咗我好中意一样嘅礼物，我唔好记得嗰份礼物系乜嘢啦。总之我讲咗几次，跟住佢都唔买俾我，咁我就画咗个正字。然之后咧，我 呢个好男人系嘛？ 系啦，然之后我之前咪同你讲话，我好中意嗰份礼物嘅。因为呢个同你讲咗几次咧，你都未有呢个表示咧。其实我私底下就 mark 咗你一个正字嘅，我已经俾咗5次机会你啦，你都未买俾我。然之后佢好似意识到啲乜嘢咁样啦，就话哦唔系，因为我啱啱出粮，咁我就谂住今日买俾你噶啦，咁样。咁结果我买完。之后咧，呢、這个政治我就即刻揾个踩胶插翻， 好变态啊！你咪讲得出口嘅啫，其实 喂，咁 你讲咩？唔系你讲边个人啊？ 哎呀，我好想要呢份礼物，即系好奇怪。 即系你讲 Abby 系咪啊？其实定系讲老公啊？即系话哇，呢啲咁无赖嘅说话你都讲得出口？你系赞赏紧边个？我搞到好乱啊！俾你 女方咁，我都觉得女仔点解可以？即系我自己又讲唔出啲咁无赖嘅话， 唔系无啦啦， 即系自己攞钱去买咗佢咯。 我真系想拍拖。系啦，拍拖初期，如果你真系唔表明你嘅心迹咧，我觉得之后嘅日子好难相处啦。 但系你会同佢倾定晒你要呢一啲，然之后佢跟住指示去做，定还是其实你暗码底，佢究竟做唔做到你自己 mark？ 我暗码底嘅，暗码底到一个位，就嚟储够一个政治嘅时候咧，我就会 出声啦， 系出声。唉，其实呢几排咧，你都好似冇乜点样理过我，嗬？你好似好忙咁啊，咁系咯。如果你好忙咁，不如唔好拍拖啦。咁佢就会意识到咧自己出咗事啦。 咁都意识唔到好大件事啦，你都讲到咁。 第一次拍拖嘛，咪就系要训练佢咯，所以佢而家好好啊， 系啊，跟住而家手训练之后，系嘛，即系我都系正如我头先讲啦，即系有时候女仔喺呢一方面可能有啲就系碎步位，头先讲过，其中一个咧就系俾嗰啲咩试用期你啊，试你1个月又好啊，3个月又好啊咁嗱，但系咧有一啲女仔咧就系当我认定咗。我同你喺埋一齐之后呢就义无反顾㗎啦。即係佢係真係好明显嘅跳出嗰个所谓 comfort zone 位呢，由原本一个可能係单身自己对自己交代自己对自己负责过住自己好开心生活嘅一个嘅 comfort zone 啊。 突然间当有一个人进驻入咗佢生命，又或者佢跳入去嗰个另一半嘅生命入面呢，就义无反顾㗎啦。嗱，嗰个呢就好快就突然间成为咗个 comfort zone 喎。咁而甚至乎呢，佢嘅所有安全感呢就係、是、完完全全呢就係、是、源自佢另一半嘅生活啦。即係包括就係咩呢，就好似头先 Abby 讲啦，佢唔係纯粹呢扭嗰本分簿出嚟去计，就係话究竟佢对自己有几好。而係呢佢开始可能就量化啦，例如话佢未必要对自己好好啊，要呵护备至未必㗎。但係可能佢量化就係话啊，呢一个人究竟俾几多时间我啊，陪我用咗几多时间啊，倾电话用咗几多时间啊。咁有时候可能就算唔係讲一啲嘢去关心自己嘅，但係佢会唔会同自己倾偈呢，全部量化呢一啲嘢。咁当呢发现咦呢一排大家相处嘅时间真係少咗喎，又或者佢搵我嘅次数少咗喎，咁跟住就感觉到好不安啦。嗱，慢慢呢一个嘅另一半呢，即係个男仔呢，通常就开始辛苦啦。哇，点解会突然间变到所谓嗰啲呢成啲人都讲嘅痴身啊。即係呢好似贴身膏药咁样呢，一搣嘅话唔得㗎，佢一定要点都要掂住你咁样。咁呢一种嘅关系呢就出现咗另外一种嘅状况啦。嗱，我唔知你身边多唔多女仔系咁啦，其实男仔我都见过有啲都会嘅。即係有啲又系男仔又可能好缺乏安全感啊，比较少谈恋爱嘅经验呢，就系、是即係当佢同另一半表白之后，哇，终于应承咗做个女朋友啦。跟住无时无刻呢都好似冇咗自己冇咗灵魂咁样㗎嘛。就系想对方是开心的嘛。但我不知道对于女仔来讲会不会喜欢一个男仔完完全全他是呵护自己，只是照顾自己的感受。有些女仔很喜欢的，就是说他无时无刻都以我为中心。 当然 了。但有些女仔就一般般，就是会觉得喂，我本身喜欢一些男仔可能多一些的自我啊，多一些的主见啊，但是在你身上寻找不到啊，慢慢可能又是一般般这样的。 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太痴心的，因为我觉得会个人有个人生活啦，咁但系有阵时候每个人都唔同，我就有啲唔明，因为我身边都有啲朋友而家系甚至结咗婚噶啦，佢都系自从拍拖之后咧，嗰、那个女仔啦，我个朋友系佢咧身边就好似咧，即系其实我哋又唔系唔 friend， 但系咧就好少揾我哋啦，除非系真系佢老公即系唔得闲陪佢啦，佢先会无端端约饭局咁样样咯。总之佢生活里边，佢生命里边。全部的时间就只有她老公，而她的朋友，即她的朋友也都是只是剩下她老公那边的朋友一起玩，即好像甩了一边感情断开了。但是你中间又说没有嗌交是没有的，但是没有原因的，即她就是生命里面就是得她老公。我们经常都会想，哇，如果他即可能老公，即我们不是黑心，只不过说、如果你老公有什么事，譬如有外遇，我觉得她是即即系要生要死嗰啲人，系啊系，好惊噶呢啲，全部时间投入但系一个人身上，即系你完全冇晒自己嘅嘢，你本身系有嘅，但系你掉低晒就系去咗嗰个男人嗰度咯。我觉得呢个感情好得人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晚我哋嘅话题都系跳出 comfort zone 啊。咁头先我觉得咧，嗰、个跳出 comfort zone 位就系讲你由单身跳入去一段恋爱嘅关系咧，系算系较为容易噶啦。因为当你入咗去一段嘅关系，一个嘅感情入面咧，尤其是嗰段感情系越耐，你已经系惯咗身边有一个人喺度俾你依赖，而你要跳出个 comfort zone 咧。相对之下真係难好多。我见到好多尤其女性多啲嘅。男性都有，但係我觉得真係女性多啲。你係要佢抽离，除非呢佢係已经对呢一个嘅男人係完完全全死心啦。咁呢一个其实係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沉淀呢，佢先至会感到我已经死咗心㗎啦。我就算同佢而家呢刻分开咗之后，我都唔会有任何难过嘅感觉呢，係一段好长时间沉淀。一般嚟讲呢反而调返转呢，就算明眼人睇，当事人亦都知呢一个嘅另一半呢係唔值得同佢喺埋一齐。但係如果佢嗰个心态或者佢嗰个感情呢係依然投入咗喺入面，唔能够回收返出嚟嘅话呢，佢係觉得唉算啦，就算明知呢就係铁达尼号都好，明知会撞落去个冰山，明知係会沉㗎啦，佢都唔愿意跳船㗎喎。 咁我覺得呢一個 comfort zone 咧，相對係難啊，尤其是有時候你身邊嗰啲人為佢著急噶嘛，即係話喂，其實而家隻船仲未冚到個冰山嗰度，你轉彎扭一扭唐太嘅話，你就可以避過。又或者唔係，我隔離揾到條細啲嘅船仔，有艘細啲嘅船仔，你上去啦，你上去嘅話，你就可以走。咁佢都系唔得嘅，佢都系选择系要咁样样去行嘅。 我觉得身边啲人都唔需要讲咁多。其实我觉得本身个女人其实自己好清楚，但系本身你可能怕咗一段日子，你要离开，唔系真系咁易，因为女人太多嘢要计啦。你知唔知啊？即系譬如可能我又投放咗几多青春喺你身上， 呢、這个好紧要。你 点解会冇结果啊？咁我走咗我会点啊？即系可能大家其实。又唔系话唔爱，但系即系又已经去到淡嘅阶段，而又觉得好似冇乜将来咁，见到身边姊妹可能又好好咁样，即系好种种嘅原因，就令到个女人好多嘅计算， 同埋有小朋友啊，呢、這个系更加 咁呢、个就真系 系啊，即系佢宁愿哇有小朋友咁，我费事即系破坏一个家庭，都想佢系一个完整嘅家庭成长啊，唯有忍气吞声继续之后嘅生活啦。但我见到佢哋嗰个情况其实好惨咯，如果系咁， 好惨，所以我觉得女人即系要离开一段感情，唔系话真系。即有阵时唔好成日觉得即系讲分手嗰个人系唔伤心咯，其实有阵时提出嗰个人都系好伤心，再加上女人嘅时候，即系如果要一个女人，就算一个女人佢口或者死心都好啦，佢个心其实都未必系死心，即可能系不情不愿咁样样咯。所以我觉得，即我觉得如果有第三个出现咧，反而你个分手系容易啲嘅。即如果你假设两个人好似。又冇乜嗌交，只不过你又觉得好似冇乜将来，咁呢一个时间咧，你系好难分到。 所以尤其系咧，我成日都同人讲啊，如果你系想要跳出 comfort zone 啊，无论你讲紧嘅系爱情嗰个层面啊，又或者生活其他层面啊，啲朋友都讲过咩转工嗰啲咧，咁我咧首先你真系要攞张纸 draw 个 list 睇一睇究竟个 pro and cons 啊，即系有啲咩嘅 好处 或者系坏处，你去衡量一下。尤其是如果讲到恋爱咧，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好中意搣花瓣噶嘛，中意唔中意， 我都搣过， 真系会噶。咁啊，当时咧，你可能有个新化版就系咩咧？每搣一个花瓣嘅时候，就系讲佢嘅优点同埋缺点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 咁，我又冇咁深奥。 系啊，有时候会嘅。咁当你 up 唔到对方嗰个嘅优点或者缺点嘅时候咧，就会啊，如果从一个客观啲去睇件事嘅话咧。咁可能就係佢优点或者係缺点边一边好啲多啲啦咁。 同埋我觉得女人有一个好矛盾嘅地方，就係当你单身得耐嘅时候呢，你会觉得自己好无敌嘅。即係你会觉得自己好强嘅，冇所谓。冇男人唔 紧 要咁 样。 但係当你一投入咗恋爱之后呢，你就会觉得即係你就可以諗啊，唉，我咁难得先遇到一个，即係我离开咗呢个之后，我会唔会遇到再第二个咧？ 咁等几耐咧？ 冇错啦，但系当你遇到第二个嘅时候，呢个第二个会唔会比我而家呢个好咧？定系比我而家呢个更加难咧？咁即系，与其一个人，因为你一齐咗咁耐嘛，咁不如真系算系有个人咁样咯。即系女人系，唉， 男人都会有嘅。 男人，男人会唔会谂话你自己投放咗几多青春、啊？ 唔系，因为我想话你头先讲嘅就系话，当你过咗某个阶段啊，你人生多咗阅历啦，去到某个嘅年岁啦，你就会觉得其实爱情。或者两个人喺埋系点样嘅一回事呢，已经唔系讲緊追寻一个惊天动地呀。你系希望就系话有个人陪喺自己身边，当有啲乜嘢事都好，嗰、那个人系愿意分担，佢系唔系你嘅一生中最爱呢？未必嘅。咁但系你接受囉，因为哦，其实咁样都可能系几开心嘅一件事呀，因为佢又想有个人陪喺自己身边，而你又觉得咁啱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亦都想，而大家亦都系可以一起生活到喎。咁已经对于好多人嚟讲系好难得㗎啦，一件事情系。 你咁样讲，好多可能听緊收音机嘅人都会觉得，即系諗緊分手嗰啲，原来系咁样。 唔系咁啦，但系又调返转讲，有一啲人即系话我哋多一样嘢，就系、是、我哋之间有感情，有一种好强烈嘅爱情感觉。咁嗱，调翻转啦，佢哋可能话喂个性格啊，或者大家生活嗰个嘅标准指标啊，可能唔同、啊，大家度过吓、啊，大家可能个价值观都好唔同、啊，咁变咗你就要取舍咯，即系为咗要同对方喺埋一齐，我见过唔少都系啦，系啊，一开始嘅时候好痛苦噶，即系尤其是当个男嘅好咧肥啊，好唔 organize 啊，好随意啊，而嘅女咧就系好 discipline 啊，对于生活好多规矩啊，觉得应该要系咁样样啊，要另一半听自己讲啊，卫生程度好高啊，咁两个喺埋一齐，一开始嗰阵有好多嗌霎噶，尤其是啱啱搬埋一齐住嗰下，哇，真系日日 人拆天咁樣，做佢哋嗰啲好朋友就慘啦。三日唔埋兩日咧，跟住後屘唔知個男嘅定女嘅就要揾下一個朋友嗰度地方喺度避一避，避風塘、避難所咁樣。咁但係你亦都見到，因為佢哋之間好珍惜大家有嘅嗰個感覺咧，咁變咗就嚟得珍貴嘅就係佢哋會好願意咁樣去盡量配合、去遷就、去包容對方咯。咁嗱，但係講翻頭先我哋講話，如果跳出 comfort zone 嘅話，我就話啊，不如攞張紙、攞支筆出嚟寫低。咁你真係跳出嚟先，從一個客觀嘅角度去睇。嗱，我覺得件事係咁嘅。如果你最後尾摘到咧，即係例如話摘低咗，全部嘢咧都係五五波嘅，留喺度，留喺呢個 comfort zone 入邊啊，係假設有五樣嘢，跟住你跳出去，亦都係得五樣嘢嘅話咧，我就唔鼓勵你跳出去嘅，認真。如果你刮完条线之后，当然亦都要衡量啦，尤其是如果系讲緊喺爱情层面上面嘅话，究竟你留低嗰五样嘢系乜嘢嘢先。即系你留低嗰五样嘢，原来当中包括好多就系同自己快乐有关嘅话咧，咁我觉得呢一个系会加分嗰个重量系多啲嘅。如果嗰五样嘢纯粹系啲好鸡毛蒜皮，你拗爆头先谂到嘅五样嘢嘅话咧，咁呢五样嘢就变得好轻嘅话咧，咁相对其实佢就唔等于五样嘅。咁嗱，当你比拼过之后，如果我讲紧嘅系五五波嘅话咧，我都建议就睇定啲先，呢一段关系仲有得掹嘅。因为有时候有冇得掹系好取决于究竟你几愿意或者你再肯几为呢一段嘅关系去付出啊嘛。咁但系如果当件事系大比数抛离跳出去咧，系吸引过留喺度嘅话咧，咁我就好强烈鼓励啦，大家不妨勇敢一点，就踏出嗰一步啦，即系唔好留恋过去，因为有更美好嘅将来咧喺你前面等住你咯。讲到跳出 comfort zone 咧，咁我都要鼓励一下阿 Abby 啦，因为咧啊，佢就最近做咗个决定咧，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啊，去迎接佢更美好嘅将来。等你自己讲啊， 好嘢！ 即系除咗咧，啱啱你讲话爱情要跳出 comfort zone 唔易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喺生活上面咧，离开你嘅安全区咧，系更加唔容易嘅，因为你系一个即系生活咗十几廿年嘅一个地方，突然间你要转一转，去咗一个咧你完全未去过嘅一个地方去生活咧，其实个勇气好大。特别咧系我结咗婚啦，有老公啦，咁究竟我去嗰个地方系咩咧？就系、是、英国啦。咁因为系啦，我嚟紧就决定咧就会去英国工作假期一年去体验下生活啦。咁亦都俾啲空间我老公啦。你两个成日都话我压榨我老公啊，欺压佢啊，咁样。 系啊。 咁好。我俾一年时间去自己。 真系好啦，你中意俾佢唞下气啦， 放下假啦。 喂，但系呢个都系你plan 咗好耐嘅，即系一路你嘅人生入边都计划就系如果有机会可以去下 working holiday 嘅话，都希望可以去一次咁样噶嘛。 系啊，因为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都好渴望话啊，见到啲人可以出外国读书啊，我觉得希望可以有机会去到外国，即系感受下当地嘅生活啊、工作咁样。咁即系适逢自己成年之后有一个，咦，原来政府有个咁嘅计划，咁我就一直都好想去。真系由十八岁咧谂到而家都已经去到三字头啦呢个年纪，咁我就觉得系咪真系时候出发咧？因为唔出发就真系冇机会啦。咁我觉得。是不是都可以比较挑战自己呢咁样。咁所以我就做咗呢个决定。 你是要啦，我成日觉得你嘅即係历练唔够啊。 是不是 啱嘅，你出去历练一下起码学返一首厨艺返嚟先啦，係咪 係我呢个真係我最驚嘅嘢喎，因为我连煮饭都唔好识呢，其实我有少少驚去到外国呢真係会饿死。 不过我反而有个问题好想问啫，因为你就真係头先你有讲啊，又已经结婚啦，係人哋嘅太太啦，如果你仲系做人哋个女嘅时候就冇人理你啊，係咪先？你话要出去闯天下嘅话，爸妈都点都支持㗎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就即係你嘅人生规划呢就唔系单单你自己一个嘅。咁尤其是你都知啊，你老公嘅父母都犀利㗎嘛。即係突然间想掉出一句就话。 系 啊，真系犀利。即係可能话喂，我哋要有个任务俾你㗎喎，国家级任务就系要你传宗接代咁样。你突然间走一年你就即係嘥咗一年嘅时间㗎啦嘛。咁你点样同老公 倾啊？人哋个仔独守空房一年。 咪囉，人哋个仔又独守空房一年。我知你啊，佢自己好有自信嘅。你又唔担心呢啲嘅吓，咁但系你点样样说你老公俾你过去，真系都其实一个几大嘅。 任務嚟嘅。係， 其實都想即係喺呢個機會度，真係多謝我奶奶啦，同埋 多謝 老 公, 老 公， 我都有嘅，都有嘅， 大家個輩分係一樣嘅，都係咁高喺我心中 咁尊貴。 因為其實咧，我第一次同佢講嘅時候咧，就係、是、我籌備結婚嘅時候，咁我就同奶奶講話啊，因為咧我結完婚之後咧，我好大機會咧都會去英國嗰度流浪兩年嘅。其實我都有驚佢嘅反應、就是，就係有冇搞錯啊？掉得我個仔又結婚咁啊，唔好結啦，唔好結啦咁樣。咁我驚嘅，咁但係反而佢就話好喎、啊。 我都唔想对住你，你点解唔早啲去啊，女？ 唔系嗰时都未对住啊，嗰时都未。 你早几年去啊嘛，我仔识第二个仲好啊，可能系 养过你。呢个就乌鸦嚟啲黑心嘅人嘅啲衰老爷嘅谂法啦。 我梗系代表人衰啊！ 我梗系要代表阿老爷讲啦。头先你讲咗咁耐，老爷都冇多谢一句，净系多谢阿奶奶同埋阿仔，系咪先？ 你识咩啊？搞掂奶奶咩都掂啦。 嗱，阿清呢啲即系先见之明啦，第时你嫁入豪门就呢啲用呢招数， 成你贵贤真系呢个。 嗱，因为嗰阵时咧，我奶奶点样讲咧？佢话：假设你有80岁命，你用2年去体验生活咧，即系翻到嚟成个人嗰个世界观啊，或者谂起嘅方法唔同咧，其实我好建议嘅。 系 啦，佢净系讲咗咁样，跟住我下一句就话：但系咧，如果我同你个仔结婚，咁可能就真系令到佢2年都自己喺香港。诶、欸，唔紧要啊，反正我哋不嬲都好好独立自我嘅，所以你唔使太担心，我会帮你睇住个仔噶啦。如果有一日佢带个女人翻屋企咧，我会喝住佢嘅，放心，你即管去玩啊咁。咁我嗰刻就哇，呢、這个奶奶真系好犀利喎，即系胡嘉伦你咁讲，真系犀利啊咁咧。咁之后咧，咁我就当然同我老公讲啦，我就话哇，其实咧真系我由筹备结婚讲到而家，真系结咗婚2年啦，我真系要出发啦。你个心情系点啊咁？咁佢一路咧个答案都冇变过嘅，就话我好想你快啲去。 是 因为佢之前都系喺英国读书嘅，喺中学嘅时候读 high school， 咁佢就话其实你去完1年之后咧，你个人除咗学习到独立啦，同埋佢话咧你谂嘢咧真系完全咧系同而家唔同啊！我好期待一个全新嘅 Abby 嘅，所以我不嬲都好希望你快啲去嘅。 系，咁我又都安慰你啦。如果他系有一个陌生嘅女子跟住我翻屋企嘅话，我一都会喝住佢嘅。唔好俾佢入屋噶，同时又叫埋阿妈一齐喝住佢，系咪咁话？ 冇错，咁所以咧， 12晚个放心啊，你可以安心上路，系咪？ 系啦，咁所以咧，我已经决定咗咧，去到英国嘅时候咧，我系唔会揾我老公嘅，除非有啲咩特别事啦。 哇，我 系 信啦，听住先啦，呢啲啊，唔好乱咁讲啦。 你个 真 系好大嘅大 话。系啦，好啦，嗱，咁啊，最后尾啦，都知阿 Abby 咧做咗几耐话商台。 我都差唔多4年啦，喺度。 4年系嘛？咁有冇啲咩感受啊？冇啲咩说话想对听众讲啊？咁。 咁啊，其实真系。首先真的很多谢乌嘉伦和阿清啦，即是找我参与乐活玩家这个节目的，因为其实在由这个节目的第一集到现在，虽然你们两个不停都挖苦我和我老公，但其实我是被你挖苦得很开心的。 从来都没有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我是为你们好啊，真的令到你们相处更和睦、啊。 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不停挖苦我呢，那些听众在 Facebook 那里跟我说，我很喜欢乌嘉伦和阿清不停挖苦你和你老公，真的很鬼好。 客气啦，因为实在系阿 Abby 咧，佢完全令我大开眼界。 点讲？ 即系一路以嚟咧，我对爱情从来都睇到嗰一面咧，原来系不真实嘅。喺 Abby 嘅生命上面咧，我系睇到焕然一新嘅爱情世界，真系好令人佩服同埋赞叹。 你会见到爱情原来可以有咁样嘅一面，即系从来冇谂过咁。 所以唔知我跳咗 comfort zone， 系你哋两个都跳出咗你哋 comfort zone。 所以其 实 我嗱，你头先你话多谢我哋，我都真系要好多谢你嘅，好坦白去讲，真心唔系啊，从来。讲大话，我哋喺呢个节目嗰度好真性情。嗱，咁亦都知道阿 Abby 入尾嘅时候有一首歌想送俾听众啦，亦都系为自己将会呢一年嘅旅程咧就做一个打气，系咪？ 因为咧呢首歌就系谢安琪嘅3%啦。咁佢咧就系讲话啊，其实一个人去到有一个年纪一个关口，系咪时候都可以离开自己嘅安全区去挑战一下自己，享受未知嘅生活咧？咁我都好希望呢首歌咧可以陪伴我呢个英国嘅旅程，为我加加油啊！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在英国有什么得意的事发生的话，可以在 Facebook 那里找港女人妻游世界，继续 follow 我吧。 一朝惊醒已在目前，怎么走了这么远，屈指一算突然发现，很多好戏已上演，你原本想的有些远，好比拣选个舞的路线，但拍了一出打斗片，由这里行过去，行过去，下一句诚实地，无惧地，随遇地行。 中间不